是我送给你，聊到今次得不到赞美，趁你今晚还伴我一起，我已经伤痛上头，才愿送给你。还是怨我，怨我一向好变皮，任你吸，吸到尽自心死。时日到了，你会把我一手抛弃，令我心哀痛地仇恨你。凭着这小小礼品，燃着你口边香烟，啜的一声，那一声，其实说憎你。 那一声，其实说等你。